神到，我们快来接财神啊，接财神啊。财神一到我家门，我家门，我家门。穿上新衣戴新帽，点起蜡烛把香焚，恭恭敬敬三叩首。装满了聚宝盆，还有那珍珠玛瑙，样样皆珍品。接财神，接财神，财神老爷喜欢任何人，他不论是富还是贫。接财神，接财神。 谢财神， 财神老。